锵三人行，文道子东兄啊，这个没话题了，就又要讲讲那个什么艳照门吗？难道？我们讲了一个星期这个大话题，但是呢，我注意到一个信息，就是在香港一家电视台，阿娇呢，就是你看艺人好像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有事儿，你不回应，你就没法出来。你要做了一个回应，甭管什么回应，接下来那就是准备履行你的演出计划。所以呢，好像还是为雪灾这个赈济的这么一个晚会，阿娇上来了。但是阿娇上来，你知道香港会有那种观众投诉，据说是1000多呀，还是2000多？ 2300多 家庭观众向香港的那个 破纪录 广管局 广管局 投诉。哎，你说这个事儿该怎么看呢？ 我不知道投诉什么了，他们同时说好像说看到他 一般就是啊这样形象的这对孩子影响不利啊， 就以后他不该再出来嘛，很多人就说。但我觉得这件事大家讨论了很久很久了，对不对？就什么观点也都说过了，就是说他这个形象破坏其实不是我一直主张这个观点嘛，就不是他自己的责任，他形象是真的被破坏了，这无话可说，大家都承认。可能很多广告商也会取消合约或者怎么样，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一直想说，这不是他主动应该承担的责任，他是被动的。 不过最后他们都还会更发达，都最后还会 转型吧？ 也不会。你看了，最后都会更我感兴趣了了。倒是 你感兴趣了， 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看客的心理，就是那么几千万、上亿的人在看这个东西，他们的想法、心理。我那几天正好在上海，那朋友见面，大家就谈论这个事情。我发现看的人谈论这个事情啊，基本上有三个怎么来说，三个层次或者说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都是吃惊、惊讶、刺激啊，都是这种感受。然后就是说过分，甚至有的人是骂啊，就是说觉得他这个事情不道德。基本上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上次讲过，基本上大家都是在想这事儿我会干吗？就是说潜意识里都有这么，然后呢，假如说是觉得这事儿我也会干的这些人呢，就不大多说话，哎，就觉得好玩。但是那些觉得我不会干，或者说从来没见过，甚至有的人从来都没想象过的话，那就很震撼。这些人就特别愤怒，他们会有不安，但是不安呢，他们不会用羡慕、嫉妒、恨来形容，他们会用淫荡啊，这个放浪啊，或者说是这个变态啊等等词来形容他的感觉。你知道，这感觉本来是没法形容的。但是他会选择一些现成的词，他不会说我是在羡慕嫉妒。但是很快这个话题就会转到另外一个层次，就什么呢？就大家会替他想将来怎么样，就影响怎么样。 是都在想，就是这个会不会影响他形象啊，将来还能不能。 所有的人最关心的一个人，既不是陈冠希，也不是阿娇，也不是张柏芝，大家谈论的最多的是谢霆锋。所有人 大陆 哦，这个是非常奇怪的， 就 所有人都是从人伦上讲，哎呀，小孩已经生了啊，那谢霆，而且我上次那个曹可凡也跟我讲，他说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够扭转局势，这个高温不下哈。他说如果谢霆锋能够像梁朝伟当初支持刘嘉玲这样站出来，眼泪哗哗的支持他 ，I don't care。这个事情就会往另外一个方向下去，因为你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啊，很朴素的老百姓，人家这个事情一看就会想到人伦的事情，而且呢，这个男性中心主义啊，女人的底线就是男人的脸，最受不了的是男人的脸。当然旁边有人会说谢霆锋没这个智慧，没这个勇气，他会被很多其他的男人骂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大家在关系都不把自己当外人，都替谢家来，都替谢家出主意， 谢家亲友。 但是你知道，当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潜台词在想什么？就是说，假如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你明白吗？这个时候，大家其实已经在设想，假如我或者我身边的人出现这样的事，我能怎么应对？结果到了最后，到了第三步的时候，大家会回到我，所以觉得这个事情有好处啊。它是一个公民教育，你知道到最后大家会怎么说啊？大家说。说到底啊，人家拍的没有错，你们看的才有错，或者说人家就算有错不关你的事，人家没犯法。你明白没有？所以到最后得出一个什么结论，你知道，在中国的我接触的朋友最后得出，不管他想得通想不通，他会得出一个结论，是我觉得是 positive 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喜欢人家这样做，但是你必须尊重他有这样做的权利。 包括公众人物。 对， 但我觉得 他不是在公众场合这样做，他这样做是没让你看的。你明白，到最后大家又想回这些基本的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个性个人的权利的问题。这个在，所以到最后其实想回来，你知道前面越恨的人，到后面这个想法的冲击就越大。 但我觉得呢，你这个你接触的这个圈了、啊、可能都是就是一圈人而已。嗯，因为事实上还有很多人呢会提出另外一个观点。嗯，因为比如说我也跟很多网上的朋友讨论过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们会觉得阿娇是公众人物。嗯哼，公众人物呢出现几关于这件事，公众人物这个词常常出现。嗯，我们有很多种说法。嗯，比如说有人就说公众人物应该私生活特别检点，可能你就不应该有婚前性行为了，就算有的话呢就不能够，起码不能够拍照了。那么也有人就说呢，公众人物呢他的私隐，比如说他这个隐私给曝光了，那么大家说对他不起。但是有人就说，哎，公众人物本来就应该受大家监督啊，他私下干什么事儿都是我们大伙的事儿、啊。 你有权利看鲁迅上厕所吗？开玩笑。 对，现在但现在好玩的地方就公众人物这四个字啊，就慢慢在全国越来越流行。 你知道他有些人讲的一个理，有一天一个学者跟我讲的理，我也不能说他讲的不是理。 妈，你说。 他就说，这些娱乐工业打造出来的很多娱乐工业打造出来的很多所谓的偶像， 对 吧？我花钱买你，难道是买你的音乐吗？你那个音乐说不上什么，就 你买他的真操吗？你开玩笑， 不是，就是说你这个唱片公司，你找的就是这么一帮小孩，你怎么你找这么一小孩，他们会不会唱歌无所谓，他们懂不懂音乐无所谓，他们会不会跳舞无所谓， 对， 那么你卖什么？你卖的不就是这个形象吗？玉女形象，而我买票花钱， 对， 不就是买你造的这个形象吗？ 没错啊， 而且 那他说你穿帮了呀，你这个货不对版呢， 穿帮不是他给你穿帮的，是你偷的， 你就有义务，你既然卖这个产品吗，你卖这个假象给我吗、那你就有义务绝不能让它出来，也就是说你自己得当心，你自己根本就不该拍照，我们老百姓甚至可以拍，你靠这挣钱的，你卖的就是这个一丝一毫让我们穿帮的可能都会砸你的饭碗， 我们有权利作为消费者向你讨回票价。 对， 哎，这个是不是理呢？ 不止如此，我可以说的更极端一点，我们想想看，大部分这演艺圈的人他挣钱啊，不一定是从电影或者唱歌卖唱片的收入，而是来自广告。广告更加是贩卖形象。 对啊， 但是现在广告不是度身定做，现在不是做那种什么洗什么什么洁耳婴的之类的广告了吗？ 对，像这种东西啊， 那就找着定位。 对，像这种东西呢，这更加是 有点漏了。 但是问题是，但是问题在哪里？就我们要搞清楚，公众人物跟公众感兴趣的人物是有分别的。我们讲那么多公众人物有更大的这个道德责任，公众人物应该有更好的示范，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应该受限制，公众人物的名誉权该受限制等等，这些说法我们都搞混了。这两种人，公众人物跟公众感兴趣的人物，公众人物是什么呢？这个词儿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这是从西方引进，特别是从美国。因为美国呢很讲究，就是一个官员比如说能不能告报纸诽谤呢，这在美国是很出名的案子，答案结论是不能随便告人，说人家诽谤你。 中国也不能随便告，下一个指令就行，批一个条就行。 但现在很多官告民嘛，我们知道。那么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你负有一个公众职权，通常我们要求一个公众人物，比如说他不能够犯什么错误什么，是因为他掌握一个公共权利。而那个公共权利，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像这回阿娇这个事，很多人就说我们说他私底下干这个给人曝光了，那他很无辜。然后有网民就提出反驳说，那一个贪官私底下贪污，那给人曝光了，你能说是他隐私吗？我现在又说明一下为什么这是两回事，就是贪污他是以他的职权，这个职权不是他的，是公众赋予的，他是代表公众行使的。 那他也可以辩解，他的形象也是粉丝 对 他凝聚起来的。 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贪官，他占据的那个官员的位置，他是影响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我们全体的。 就是说，我们下面的人没法避免， 没法避免 要把财产要受他的牵制。 对， 而明星是你主动选择的。 对， 比方说我哈、那个 Twins 啊，我到这次才搞清楚 谁是谁。 就是我从来没搞那两个人没搞清楚， 懂不懂？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但是你曾荫权就不是了，我得交税啊。 阿娇只该对他的歌迷影迷可能要负一个责任， 嗯， 但是对我没有责任，就是说我为什么你不用跟我道歉，因为我从来也不喜欢你， 对， 你做广告也打动不了我， 所以我就说他有什么男朋友， 对对，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关我什么事儿？ 而且我也是，还有我这种目光灼灼的，就是我根本他脑子里的形象我从来就没认为过那跟他真人有什么关系， 对 对啊， 我喜欢周杰伦的歌我不就听他的歌吗，他是个什么人，这不完全两码事吗？ 我觉得这次是个大好机会让大家理一理这个概念， 理一理，但是我跟你说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娱乐工业参加了这个共谋， 嗯， 你知道吗，你搞你记不记得当年那个刘德华那个弄一个人叫什么事，叫杨丽娟吧， 嗯， 他的父亲在尖沙咀这儿香港这儿， 啊， 跳海， 啊， 你知道吗，当然你怎么评论，但是我就感觉到这个歌迷会呀，啊，这个这种偶像啊，好像哎呀，觉着在那个会上我去过，你知道吗？啊，去过，他感觉呀，啊，这歌星就是你家里人，跟你过家家啊， 嗯， 好像咱们俩就是一家人呐，啊。可是对不起啊，那就是当天呐，啊，第二天你要见他，他不见你了。 这基本上 可是你给他造成这样一种觉得，哎呀，我可以找他， 我明白 你怎么能不见我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文化工业，这是一次工业意外、工业事故， 玩线了， 所以呢， 玩线了， 所以这个要为事故要赔偿嘛？你这个汽车厂啊，你出了一个零件，几百万辆要回收， 啊，对啊， 对不对？几百万你要赔偿歌迷精神损失， 不是？就再者就， 你把这个图画看进去就拔不出来了，对不对？你没法赔了。对不对， 就是不是，我不是只光指责娱乐工业，我是说呀，方方面面的人都可以头脑清楚一点，就比如说有些人还对这个世界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吗，你认为某些个人跟我们不同，他比我们就像清教徒一样，像上帝一样吗？ 对，而且我觉得 你这根本就是你不符合事实真相的看法，你失望了谁要负责，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什么机会，就我向来呢，比如说这回我也写过一些东西给人骂嘛，说我是什么英皇的打手啊，什么发娇说话，对，但是呢，我向来我过去做节目也好，写文章也好，我不知道批评过英皇这种公司多少次，我批评过这种明星广告 公司多少次，这些玉女他们是受害者，对不对？ 啊，对，阿娇是受，不是钟欣桐是受害者，玉女不是受害者，玉女是一个虚构的产物， 平常骗人 的东西，对，这个人活人是受害者，但这个形象本身大家早就应该破除。我向来很反对什么呢，就香港啊，很多政府或者是公益广告喜欢找这种明星去做代言人，这回很多人骂了嘛，也都，这本来就不对， 嗯， 就我觉得 我咱们要去下广告已经13分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很多明星代言人，对不对？广告都喜欢找他们。我觉得首先政府广告啊，找明星代言人本来就该谨慎。以前我就老批评香港政府很可笑，你知道吗？他们跑去呢，比如说有香港不是有搞选举吗，立法会选举，就找一堆这种偶像歌手啊什么，他们都上过，容祖儿找他们上去干嘛呢，就宣传大家记得登记选民啊，当投票。后来好了，结果有记者去问这些人哪一天投票啊，哎，我不晓得，你登记当选民吗？哎呀，其实我不管这些事儿，就没有职业道德， 就是等于是要香港的中小学生都知道香蕉皮不要乱丢，是听了 Twins 的话， 结果他 可是现在呢，这个东西一来了以后，现在50%的中小学生都看过这个东西了，所以现在教育危机一大堆了。原来是你教他们相信他的， 嗯， 现在 来 出了这个东西。 而且呢，我觉得广告啊，我老跟我做广告的朋友聊起这件事，现在大家都找明星当这个代言人。我不是想断绝所有演艺人员的财路啊， 嗯， 但是我 总是他们公益广告他们没钱的， 不是，我说商业广告也一样， 嗯， 就我总指出一点，在做广告的人这一行里面，找明星来卖广告是最懒的一种招数。为什么呢？广告要做好的广告啊，难的地方在哪里？在创意，在点子，在手法。找明星是一种很简单的，我花钱就搞定的一种方法。 哎， 对，除了窦文涛，除了窦文涛， 不是，对，都可以找我，可以找我。 对， 我跟你说，文涛，我在另一个领域里跟你这个有共鸣。 嗯， 你知道最近我开始进入一个忏悔录的阶段，或者说，我越来越发现因果， 你干过不少， 不是因果报应。 我去收拾照片了是吧？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你知道吗？ 毁电脑了， 绝没有差的。 毁电脑了， 不是，对我电脑砸了，行吗？那天聊天有一个老作家说得很激愤，一拍桌子。说他妈的堂堂大陆怎么就学了港台的这个八卦风， 嗯，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说这个话啊，我脸就红，我脸就发烧， 我后来想啊，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呢、啊、经历过很多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阶段，一个比如说当年电台，中国的电台从录播到直播，我正好经历这个阶段。你知道说中国媒体最早学香港的这种八卦风，大约在那个年代，我正在广州办一家报纸，我是编辑部主任。我觉得真是可以忏悔的，就是说什么呢， 你叫记者去多学香港， 当时的很多报纸啊，大部分文艺的报道还真是大陆的，还都是说徐子东先生，你塑造这个角色，你的表演艺术跟香港是完全不同的，是谈表演艺术，谈这些东西的。当时我开编辑部会议，我说你们多看看人香港的那个报纸啊，你们讲什么表演艺术，哪个老百姓要看呢、啊、你们就去找刘德华，找谁女朋友，跟谁吃饭，跟谁约会，跟谁上床，我就是这么教我的记者。 现在风气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上次那个蒋雯丽老公来说，谁怎么就说我们是艺术片呢，他很不愿意啊，他说我们也是商业片。 对啊，我 完全颠倒了。 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就包括这个锵锵三人行，十年前最早你记得吗，人都管我叫天下第一黄啊，我是讲黄段子出身的人， 可是 你要讲黄，但是我跟你说，我不是说在电视上讲黄段子就不应该讲，我说的就是刚才文道说的，你这个人呐、啊，你会进步的，你知道吗，你会变化的。你说实在的，有时候这些八卦媒体那个总编呢跟我差不多也是同龄人，我都想跟他们沟通，就是说你们想的这些个心思我太理解了，我当年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会成长的，可能你现在生活太困难了，但可能是就被逼无奈吧，但也没那么困难，就是说反正将来啊，有一天你自己读书多了，交往多了，知识多了，见闻多了，你会进步的。玩这个太简单了吧，就玩点这个明星绯闻，要这个做娱乐报的，你没点创意吗，你不能把自己进步一点吗？ 可是这次全倒过来了， 就是会改变的， 这次全倒过来，你知道吧，这次港台的广这个香港的网民啊都欢呼大陆才言论自由呢，因为香港禁嘛，你在香港上网不能上了，他们就转战到内地去， 就不能看这些。 内地这次是最开放。前几天我在新浪网上，你不知道他有博客吗？那博客现在阿娇就直逼那个徐静蕾他们了。那阿娇的点击率，然后你点进去就能找到 所有照片。 大陆从来没这么开放过啊！你说这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有人提出说，不是不能进，是没有想办法去进。当然我 后来也不局部的在 进，但是还是能看到啊。 对， 香港反而看不到，所以他这个这一次的风波啊，内地很多网民在嘲笑香港啊，说 我觉得 我们就有言论自由、啊、 这个出现另一个问题。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看这个，我觉得现在有个什么问题，我刚刚一开始不是区分公众人物跟公众感兴趣的人物吗，我觉得未来中国的传媒娱乐八卦化的倾向会变成怎么样，就是我们花很多的力气去追踪公众感兴趣的人物， 就是因为公众人物无法监督。 没错，所以你刚刚讲那个为什么这方面比较自由呢，我想起来就是有一个问题、啊、 正好雪灾期间嘛， 很多对很多人都谈了很多年了，就是有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研究计划，研究各国网络审查的情况，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就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搞网络审查啊，我们中国也好，新加坡也好，马来西亚也好，伊朗、伊拉克当然都搞，但是我们跟他们有个很大的分别。什么分别？两点。第一，中国投入在网络审查的人力技术资源是最大的。第二，刚刚我说那些国家在色情网站或者软性色情资讯上面，他们都管得很紧的，中国呢 管得松， 对，是比较松的，所以中国出现一个情况、 政治部人多，宣传部人少， 对，政治管得很紧，色情软色情这种东西我们放得很松，所以你看这就问题就来了，就为什么这回我们这么多这些阿娇什么照片在大陆都看得很齐全、香港反而看不到了，就这是 大陆也删了，那版主 现在也删了， 网友拼命接， 但还是很多。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这就是说明一个现况，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国家媒体啊，现在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 你大大把人公看，啪，马上删掉。 对，我们真正媒体的本分是关心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督促底下，我们要关注的是公众人物。刚刚我说那种，他会影响公众利益，他掌握公共职权、公共资源的这些人，他在干什么？他有没有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老百姓。 没错， 他的权利是老百姓赋予的。 对， 这才是我们要监督的。 主流传媒 你知道，就是我那天看一个人写的论文呢、啊，就好多人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叫娱乐至死啊，好像有人就说说中国的媒体这是因为过度商业化造成的，可是实际上他说中国媒体商业化吗？民办报纸 哪有民办报纸， 就是恰恰是极不商业化，但是是这么一种 国家垄断 很怪的一种状态。 歪打正着，我觉得这坏事最后还是会产生好的结果，就像我刚才说的，但是只要是成年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假如你们家里有个十来岁的女儿，那这几天你就得守着那电脑给她加密了。 我觉得还不如顺势就跟她展开性教育。我觉得这 十来岁你怎么跟她？ 哎，徐老师观念落后了啊！ 哎呀， 从小就得跟孩子进行性教育。这次这事儿啊， 就拿那个照片跟 这次这事儿也表现出我们很 毁了人家对前途的想法， 也表现出我们中国呀、啊，有些这个家长对孩子的这个性教育啊，那你以为孩子不知道，家长就鸵鸟政策，就拒绝相信孩子、 哦。我知道，就是用鲁迅那句话，直面惨淡的人生，是吧？ 对啊，嗯、 太早了一点了， 直面快乐的人生， 直面快乐的人生， 儿童性 教育，直面残酷的人生， 儿童性教育，徐老师要提醒这个。